上化作漫天纷飞的雨点，回头望却看见了昨天相遇的时间，一瞬间多少委屈都化作云烟，下一秒只想看见你那可爱的笑脸，当眼泪让心变得坚强更勇敢，想着你却变成了生活的一种习惯。